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蟹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就高血压的话题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那应该说我们是一个高血压的发生的大国。 嗯， 而且呢这个有很多人呢对高血压呢并不特别的重视，但是如果您常年的高血压呢，而且呢血压并不是特别稳定的话，就会有一些并发症产生了。所以咱们经常说这个得高血压并不可怕，但是并发症啊危害非常大啊，甚至有人说高血压是默默的杀手，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它所谓的并发症啊，咱们以前说过会造成大心，就是大的心脏啊。另外呢会造成小肾啊，就是肾部的萎缩造成小肾。那除了这两大项之外呢，常年的高血压还会造成脑卒中。 对， 嗯， 可能我们一提到脑卒中呢，听众朋友就说哎梗了，对吧，弹弦子了，哎瘫到床上了， 半身不遂了， 哎半身不遂了，这是一个脑梗，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脑出血了，这个人呢就是说真的生命受到威胁了哈，这个也是出血性的卒中。那么还有一方面的脑卒中哈，一个呢就是脑动脉硬化。 嗯， 您看我们谈到动脉硬化的时候呢，我们也经常说哈，动脉硬化，它呢这个病变是在血管，发病是在全身，就是全身各个地方呢都会由于动脉硬化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冠心病，它也是冠状动脉的动脉硬化嘛，啊冠脉堵了。那么这个脑动脉硬化其实呢也是老年病之一。哎，这个脑动脉硬化呢它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一个慢性的脑卒中的一个发作。哎，脑卒中呢它里面分类很多的，哎，我们谈到的那个脑梗啊，大的脑梗它是一方面，出血性的卒中呢也是一方面。我们今天谈到的脑动脉硬化跟脑血管性痴呆，它也是脑卒中的一个分型，哎，也包括在这个脑血管病的脑卒中里面的。这个脑动脉硬化了以后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就会表现为头晕、头疼、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很多老年朋友会有一个情绪的变化啊，总觉得这个心里呢比较郁闷这样的情况，哎，然后他的注意力呢也集中不起来，晚上呢还会有失眠这样的情况，就是一系列的精神这方面的症状。这是在初期，可能听众朋友呢也不理解，只知道自己头疼啊头晕啊有这样的症状，但是他跟这个高血压跟这个脑卒中联系不起来。 嗯， 哎，实际这个时候的脑动脉硬化它也是 由于高血压造成的脑卒中的一个分型， 嗯， 哎，只不过它就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病变，比起那个有一个大的这个脑梗，突然一下就晕倒了，然后在医院里面抢救了，就是那个是急性的一个卒中，哎，这个呢，相当于是卒中里面的一个分型分出来的一个慢性的一个病变，哎，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有长期的这种注意力集中不起来呀，哎等等的这种症状。加上这种头晕、头疼、失眠这样的症状哈，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考虑到你是不是脑动脉硬化了，哎，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如果你这个时候再不注意的话，那么可能再发展下去以后呢，就会是一个记忆力的下降。初期呢是一个记忆力的下降，比如说丢三落四哈，就是，吃饭了没也记不住了，吃了什么也记不住了。哎，有的老年人呢会有走丢了等等这样的症状哈，就是也可以说是这个脑血管痴呆吧阿尔茨海默综合症的前期的这个症状。那么慢慢呢他就会有一些这个情绪的波动。老年人呢就会有一个攻击性的行为。他这种攻击性的行为呢，他可能表现为在家里的时候呢，他会总会说，哎呀我钱丢了，要么老大偷了，要么老二偷了，要么老伴儿拿了，他就会多疑。这个时候呢，就会引发一些家庭的矛盾出来。有的时候呢，他可能拿了东西，他忘了放哪儿了，然后他就会说：“哎呀，谁谁谁偷我钱了，偷我什么东西了。”然后，其实这是脑动脉硬化以后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 嗯， 哎，可能这种问题在老年朋友里还会比较频繁的发生，而且有的老年人他会莫名其妙啊，突然一下就发火。比如说老伴儿之间呢，老伴儿就会认为说，哎，原来很温和呀，为什么现在就突然一下就发火了哈？实际这个时候，您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实际这是脑动脉硬化以后引起的，哎，脑血管的一个病变，是一个像阿尔茨海默综合征。血管性痴呆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嗯，所以就是像这种表现呢，类似于像心理的问题哈， 嗯， 其实它还真不是，它可能是身体上的器官上的一些变化， 哎， 嗯， 对，所以就是老年朋友在情绪非常不稳定的这个情况下，哎，我们家里人呢要给予关心，您一定给他量个血压，这个时候您试着把他的血压降到一个正常的范围内，可能这个人就变得非常平和了。哎，他的情绪就非常好了，所以这个高血压的表现啊，它不仅仅是我们平时说的这种脚踩棉花啦、头疼头晕，可能有的时候它会跟情绪非常紧密的相连，就是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会促使血压上升，那么倒过来，血压上升的时候也会促进我们情绪的不安，我们会有这种烦躁，会有这种焦虑，哎，所以这个呢，它都是两个相互影响的，哎，就是高血压的症状跟情绪的这种症状，它是相互影响的，所以我们在就是老年朋友，比如说老伴儿之间，或者是家里儿女和父母之间吧，如果注意到这种情绪的变化，您不要认为说，哎呀，他怎么老了，越来越难缠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您要考虑到他是不是有脑血管的病变了。这个时候我们医学上呢，实际医生能理解啊，它是脑动脉硬化、脑血管病变、血管性痴呆引起来的这种行为。 嗯， 哎， 那实际上呢，常年的高血压，就他血压呢总是控制不好的话呢，就会造成一些并发症，比如今天咱们说的脑卒中。其实作为我理解脑卒中的，可能是急性病变， 嗯， 啊，突然这人脑卒中了，然后呢到医院就得去急 救 啊， 抢 救，这是一种急性，但是更多的是一种慢性的反应啊， 嗯， 这种慢性的反应其实说到底也是脑卒中的一种反应， 哎， 比如刚才您说这个脑动脉硬化啦、脑血管病变啊等等， 嗯， 就造成那种情绪的呀、心理的呀、 嗯、 行为的变化， 对， 实际上就产生了， 哎， 嗯， 对，这都是脑动脉硬化引起来的一系列的症状， 嗯， 那么在朝鲜发展的时候啊，可能这个人初期他是这种情绪比较激动嘛啊，就是这种 有一些怀疑家里就是说偷东西啊什么等等的这些问题吧。那么到后期他再发展的时候就会朝两个方向发展，就是脑血管病变以后啊，有一部分病人就会发展成为沉默型的。这种沉默型的他就是突然一下这个老年人就不说话了，跟人不交流了，然后那种眼神吧也是一种呆滞的一种状态，那当然这个时候也就不认识家里的人了啊，叫不上亲人的名字了。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就发展成为这种暴躁型的，就是他的攻击行为特别强，然后谁来他就会跟谁发生矛盾，哎，就是跟周围的人，不管是照顾他的人也好，家里的亲人也好，老伴儿也好，他都会有一种不和睦的状态，他的攻击性非常的强。那么可能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医学知识不是那么丰富的时候呢，就会不理解这种行为，甚至有很多对立的情绪。其实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从保护脑血管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哎，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这个患者啊，无论是从症状上还是到从他的这个病的发展上啊，都会得到一定的控制。 那么为什么长期的这种高血压啊会造成脑血管方面出问题呢？ 您看啊，这个高血压呢，血压高了以后呢，它就会高的压力就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内膜嘛，对吧？刺激血管内膜以后，您看这个我们身体啊，头在我们人的最上方，对吧？所以你呢，血压不够高的这种情况下，你的脑供血就会不充足，对吧？那么血压非常高的这种情况下呢，它脑血管呢就会受到的冲力特别大。您看我们的这个脑血管啊，它有一个自动调节的作用。您看血压非常高的时候，脑血管里面就会冲进去很多血液嘛。这个时候呢，我们脑血管它会有一个自动的调节作用，它就会收缩一下，不让这个大脑里面灌注太多的这些血液，然后发生脑血管破裂。但是比如说我们血压控制的不好，血压在180以上，这个时候我们医学上叫做高血压脑病。这个高血压脑病也是脑卒中的一种。那么血压在180以上的时候发生高血压脑病的时候，那么我们血管就是脑血管那个调节作用就失去功能了，那这个时候大量的血液就会涌到脑子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很容易发生脑出血。所以呢我们脑血管呢在血压就是说不高的情况下，它呢老年人呢会发生这种脑供血不足，血压非常高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呢脑血管的内膜会受到伤害，脑血管内膜受到损害以后，脑血管就有斑块了，就不畅通了。所以这个时候不畅通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就叫脑动脉硬化。那么脑动脉硬化了以后，脑组织就会缺血缺氧。您想一下，脑组织缺血缺氧了以后，这个脑细胞就会坏死凋亡。那么脑细胞一旦坏死了以后，它是没有办法再重生的，生下来我们就这么多个脑细胞，对吧？大脑的神经元就这么多个数，它死一批就少一批。所以这个时候呢，您想啊，脑细胞都它都枯竭了坏死了，那这个时候您的脑功能肯定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情绪中医讲受心的控制，西医讲它是一个大脑的功能。那么您的这种脑功能下降的时候，您的情绪肯定是不稳定的，对吧？正常人心态是平和的，是能控制住我们的情绪的，对吧？喜怒哀乐是有度的，哎，是处在一个正性情绪的状态下的。但是老年人脑动脉硬化了，大脑缺血缺氧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情绪绝对不会很稳定，对吧？ 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哈，我们在控制好血压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采取什么样的办法使我们的脑呢更加的健康？ 对，所以这个时候啊，我就觉得这个养生保健很重要。降压我们用这个降压药啊，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高血压病人胡大医给开出了5张处方嘛，第一个是管住嘴，第二个就是用对药， 哎，这个用对药呢，主要就是包括我们西药的这种降压药一定要用对了，用合适了。但是同时呢，我们还要用养生保健的方法。哎，那么高血压脑血管病变，无论是这个急性的这个脑梗啊、脑出血，还有我们今天谈到的脑动脉硬化和脑血管性痴呆，哎，这个呢，都属于中医里面的血瘀症的这个范畴。所以这部分病人用我们推荐的这个宋代的名医雅祥的这个古方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个古方里面它的主要呢是杜仲跟三七，服药有葛根，葛根对这个心血管也非常好，对吧？另外还有丹参，丹参本身就是扩血管稳压的，对吧？还有这个昆布地黄，哎，这都是对血管非常好的保护的这种中药。所以呢，这个我们用雅祥的这个古方呢，第一呢是可以稳压，第二呢是可以很好的保护脑血管，活血化瘀。哎，那么你长期的应用呢，对于这个情绪的改善，对吧？头晕、头疼、失眠这种症状的改善都非常好。但是这部分听众朋友呢，一定要在用这个雅祥古方的这个基础之上，最好是再加茶色素。因为茶色素有水溶性，对吧？分子量小，哎，这个呢，它还可以透过我们大脑的第四层膜，就是血脑屏障，它可以很好的改善脑组织的缺血缺氧的情况。所以这两个合起来，这种养生保健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些有脑动脉硬化、血管性痴呆初期的这些病人，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确实，经过长期的这个医学经验所得，中西结合加上养生的办法，对于疾病的改善是非常有帮助的哈。那如果大家呢对于刚才提出的这些方式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那么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在茶色素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茶医学科研专著《茶医学》《茶色素与健康》《茶色素临床科研成果专辑》《茶医学研究大全》等，开创了茶医学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先河，为茶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今天，茶叶里的提取物茶色素已经广泛地在药品、功能保健食品、食品中被开发应用。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进一步学习了解茶色素在心脑血管疾病、三高代谢性疾病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这本小手册，深入了解学习。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这位朋友与养生之道的故事。 我叫王瑞国，我是在2014年开始听健康之道广播的。我在2016年的时候发现上下楼梯腿的关节疼痛，到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我骨头缺营养，软骨磨薄了，受损。他给我开了点药，但是吃的效果也不好。我又想到了咱们健康指导中心，通过老师给我指导，用了抗纤维化指导方案和骨头营养素健康指导方案，用了一个疗程后，骨头轻松了，也不疼了。在2018年的时候，6月份头出现了头晕，到医院也是做了检查，但是做了核磁，做了 CT， 做了脑瘤图，都没有检查出问题来。他说我再去做别的检查，我还是找到了健康指导中心，用了老师的建议，用了醒脑汤，用半个月的时候头就不晕了。到现在为止，头特别轻松，一点都不晕。感谢健康指导中心通过养生之道给我的健康指导方案，我以后还要继续，将来我要再用上这个金蝉花等一些，我还要把它介绍给我的朋友同事，让他们一起来走进养生之道。 好的，听众朋友，那如果呢你也有和这位朋友同样的经历哈，也是多方的改善效果都并不是特别好，也不妨呢来试一试呢这种方式哈。那么说到这点呢，也提醒大家，由于近期呢众多听众呢提出了很多的健康话题，希望呢张正主任、贺云主任呢能够面对面的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人数确实太多哈，所以呢也无法做到呢一来满足大家的要求。所以呢我们定于9月19号，记住9月19号上午9点钟，在环岛博雅大酒店3楼，由我们养生之道主办，将举行一个相聚中秋、共促健康的听众答疑会。那么届时啊，张正主任、贺云主任呢将亲临现场，面对面的回答听众朋友们的各种健康问题。同时呢，在养生之道节目当中呢，来这个曾经出声啊，说我与养生之道故事的这些听众朋友呢，也将呢到现场与听众朋友做进一步的交流。另外，凡是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听众朋友都将得到一份健康的礼品。但是由于这个场地有限，所以咱们人数也有限，希望大家能够赶快报名参加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 8886-4417 8886-4417， 另外一部是 8886-4427 8886-4427。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来出问题啊。那好，昨天9月6号呢我们出的问题是我国著名的心血管专家胡大一教授说，1%多少的原发性高血压和食盐的摄入过量有关，实际上答案是40%，您答对了吗？好，那接下来咱们看今天的问题。医学研究表明，钠盐可以明显的升高血压，对于有高血压的人，建议每天钠盐的摄入量应该是多少？哎，赶快来回答，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人体生命活动的医生，也是我们心脏跳动的医生。养心护脑是我们养生保健的首要任务。心脏健康的跳动，大脑正常的指挥，除了需要心电传导系统的正常发挥作用，还需要维护好心脏、大脑本身的供给系统。心脏、大脑的供给系统，一是要抗血管纤维化，防止血管形成斑块而发生堵塞或出血；二是要给心肌细胞、大脑神经元提供足够的能量。这些所谓的能量就来自于我们食物中的营养物质。我们吃进的食物并不能直接成为营养物质及能量，必须经过酶的催化和转化才能完成。这个催化和转化的过程就需要大量酶的参与。由于衰老和运输的不足，导致我们中老年人供给心肌细胞能量的催化酶就显得不足。这个酶是什么物质呢？这个酶就是辅酶 Q10。 20世纪50年代，1957年， 美国的克莱恩博士从牛的心肌中分离出辅酶 Q10。 1958年，卡鲁弗罗卡斯博士认定了其化学结构，并且获得了美国化学学会的最高荣誉普里斯特利奖，被公认为辅酶 Q10 的研究之父。当时他提出辅酶 Q10 对心脏机能起着重要的作用，后来辅酶 Q10 被广泛应用于药品、保健食品、食品的产品开发中。辅酶 Q10 的核心作用就是：一，它能促进能量产生。我们人体中的 ATP 总量只有大约 0.1 摩尔，人体预存的 ATP 能量只能维持15秒，跑完100公尺后就全部用完。人体每天的能量需要水解100到150摩尔的 ATP， 需要补充辅酶 Q10。 辅酶 Q10 的第二个作用是清除自由基。自由基主要存在于线粒体内，在它还没有发生破坏作用时，辅酶 Q10 可以直接把它清除掉。另外，我们中老年人常吃的他汀类药物，在抑制胆固醇合成的同时，也会抑制人体内辅酶 Q10 的生成，导致中老年人更容易产生体内辅酶 Q10 不足的现象。在使用他汀类药物的同时，适量补充辅酶 Q10 就能够迅速缓解他汀类药物引起的肌痛和疲劳，抵消与他汀类药物有关的肌肉疼痛和对肝脏的损伤。想了解辅酶 Q10 对人体的保健促进作用，可拨打节目电话进一步了解。 好，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贺云主任。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 交锋累积一个假期，流浪到巴黎，边走边看夜店，搜集快乐气息。 邂逅一个女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佳节将至，为她选桃花姬阿胶糕。 中秋送礼就送桃花姬阿胶糕。 桃花姬吃出来的美丽。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立，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